散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请假相亲写申请，同事不忿难平静，老板有心立榜样，适得其反，不太平。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啊！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大家伙真是各有各忙的啊！有的忙着走亲访友，有的准备红包，有的忙于相亲事宜，有的呢，则是还要继续的忙碌于工作上的各种细节。不过今儿咱们要说这些各位啊，比上述的所有人都要更忙。 谢谢谢谢谢谢您光临，哎，给您拜早年了，哎，祝您来年呐，您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亨通，哎，您慢走，您慢走，有功夫常来照顾我们，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老板，我来了。你 大过年的那么丧呢？怎么那么丧？怎么耷拉着脸就来了呀？你哎呀，是怎么回事？你看我迎来送往的都挣走了好几波客人了，你看这挣的钱，大过年正是挣钱的时候，你年轻人趁这功夫多挣点钱，给自己攒点棺材本，不是攒点结婚钱，这也是好的呀，对不对呀？你看你看，说不半天耷拉着脸干嘛呀？说话呀，说话呀。 老板啊，大过年的呀，我能来呀就不错了。 哎， 今儿是大年初一，我又跑这儿给您上班来，您知道耽误我多少挣红包的机会吗？ 挣什么？ 挣红包，走亲访友。 你都多大岁数了？ 我31啊。 还挣红包，还挣红包的，要脸不要脸啊？你还给人发红包，这避免了你给那个好多小孩发红包，减少了你的开支，你怎么不领情呢？你这几天开工有好处，我是白使唤你啊，我给你双重的奖励，我给你双倍工资，对不对？再说了，你跟那亲戚小孩，你好少好意思少给啊？那一孩子你起码也得给他5万2银子吧？你 这给总给多，我给人多少钱？ 不是，五个 那个万两银子，就五个一两银子嘛，就说个小英语吧，小英语嘛，五两银子嘛，就是五两银子嘛，五个一两的银子嘛，啊，五万两银子嘛，哎呀，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你给得了吗？五两银子你给得了吗？ 给不了， 还是的呀， 我连要结婚都没有，我还给银子， 完了吧，完了吧，是，你凭什么？你说说，你凭什么还跟你家大人要钱？你说。 他那个我还没成家呢，对不对？我没成家，我就是孩子，我就有规矩拿红包。 谁说的？这你们的什么规矩？ 我就 成年了就不拿红包，就得发红包，尤其是有了工资了。你没成家没孩子，你有哥哥姐姐没有啊？弟弟妹妹呢？人家的孩子呢？你不得给钱啊？ 我告诉你，就为了能怼你这些话啊，我告诉你，为了能怼你这些话，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光了。前两天养一只黄巧还跑了， 那你更 没别人， 那你不用着急领红包去了。 哎，这话也对， 是不是？哎，一来了着急领什么红包啊？ 别再跟我废话， 是不是？你这反正 这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废话，老板，干活 去。是的，你光怼我，自个儿也不给自个儿留后路，让我噎回去了吧？真是的， 我干活我干活。 讨厌。 哎，不对呀、啊， 怎么了？ 老板怎么我一个人干活呢？石头呢？ 石头 啊。 石头那什么，我给他放假去了。 什么？ 放 假 去 了 啊？ 为什么呀？ 怎么了？ 为什么他放假我干活啊？ 因为他回去相亲去了。他相亲去了，回去。 就是老板，就是他放假嘛，是你给他放的。 对啊，我让他 回去。原因呢，是因为让他回去相亲去。 对啊。 为什么他就能放假相亲去？我也要请假，我也相亲。 你 啊， 你还相亲 啊？ 你还请假 啊？ 我告诉你，平时我不扣你钱就算对得起你了。 我招你， 你平时那就要请假，你就迟到早退，上午十一点半你才来，吃完中午饭你又走了。 我跑你这遛弯来了， 你拿我这当食堂了？你都 我拿你当食堂， 像话吗？再说了，你回去要干嘛去？ 相亲？ 相亲？你真逗，你干嘛？你回去相亲去？你回去相亲，你最好把那个姑娘领来。你只但凡领一姑娘，还现在还愿意跟你相亲，我就跟你放假，行不行？你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所以说出去要跟石头相亲，你看看人家来多少人？一说跟你小四相亲，哪有人来？人石头什么样？人石头是老实勤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 我， 你呢？你看看你， 我， 你看你长这模样啊！长平头，短眉毛，小眼睛，翻鼻孔，大嘴叉，瓜子脸， 还不错， 倒长着。 我用你夸我呀？ 这什么形象啊？什么形好看吗？那样，真是的。再说了，你请假你怎么请啊？你怎么请啊？ 我跟你说，让你给我放假了。 你看看人石头， 人家怎么请？ 我非给你掏出来，你看这信，你看看，这请假真请，你看看。虽然字儿啊写的是那么回事， 你等我瞅瞅，我瞅瞅， 你看看，你看看， 我瞅瞅词儿不完了吗？ 虽然说在字儿不认识几个，但这几个字写的很真诚嘛， 就会写这几个字儿就行是吧？ 你跟他多学习，多学， 还得 你看他这"霸"字，这竖弯钩写的多好啊！你看看，你 那霸 把底下那竖弯钩啊，亲爱的老板爸爸，你得留着前面那五个字，爱看不怕，主要是最后两个字，表现了真诚啊，真诚。 老板， 我看这个， 您有意思吗？ 同意放，我下你看批准写了，同意放假，我亲爱的儿子，你看写的，我写的，哎，他接过去好像有点不太乐意，把这留在我这儿，他就走了。你乐什么呀， 老板？我理解了，这您这么说我都理解了，好吧？行了， 是吧？ 以后啊，我呀这么着，我多跟石头学习。 对对对对对，啊、你多跟他学习学习吧。哎， 嗯， 放假想下了心了。 好吗？这是大过年的憋着使坏啊，看来职场如战场也不是瞎说，哎，这不就一年到头全年无休吗？得了，让咱们看看吧，他还想出了什么样的坏招来。 哎，干活了。哎，老板来了。 哎呦，石头， 早啊，老板。 怎么了？怎么了？相亲成功了？ 嗨、 相亲成功了怎么这么高兴啊？ 不是，就是定了相亲时间在今天下午。 八字还没一撇呢。这我这我这 等会儿 不一定不一定。 今天下午就相亲了吗？ 对呀、啊。 那我不给你放假了吗？放假你干嘛还不开工来了？ 是 啥来了？ 我不是琢磨着这店里忙，既然早上有时间，我上来义务帮忙，加点班，对不对？整大家也帮我出出主意嘛。 等等，哦，就是主动的， 对， 在给你放假的情况下 啊， 义务的， 对， 不要工钱的， 没错， 到我这来帮忙， 怎么样？ 看看。同样是在一起工作的小伙计，这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你看看那小四儿，到这会儿又不来，准是在家呀、啊，哎，欣赏枕头呢，你知道吗？他呀，他爱来不来，他这种人没什么出息，你看吧，还是你，我给你出点主意。 哎，您帮我想想。那我 相亲吧， 相亲我怎么 办？相亲你得首先那个穿着呀， 穿着。 你别这样，你。但是我知道你。 哎，老板，我来了啊。 哎、怎么？ 哟、哦，石头也在呢。 啊， 石头，过来。 你别瞎说八道。 石头，我跟你说。 哎，哥， 你可别听他胡说。 嗯， 知道吗？怎么听他给你介绍相亲经验？ 说的挺有道理的。 有什么道理啊？ 嗯。 他还光棍一人呢，你听他给你传授相亲经验，你不疯了吗你？ 哦，不能找他， 当然不能找他呀。 那我怎么办？ 你不能听他，你得听我的，知道吗？ 哦，您行， 我当然也是光棍一人。 嗨，那是， 但是我跟他的光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同啊？ 我是这个眼光高， 哦， 他是这个这找不着，您知道吧？ 对对对， 你还得听我的啊。 行，但是老板那边也行，反正 他。怎么着？问你，你下午在哪儿相亲？ 我下午啊， 啊， 这定的是那个，就在咱们店不远。 咱店不远，地儿多了。咱们店哪儿啊？ 就在广明阁茶楼啊。 在哪儿？ 广明阁茶楼啊。 看杂耍相亲， 反正挺热闹的，那人来人往的，我们觉得那还环境挺优美的。 这个， 就是我是相亲，可能给大家添麻烦了。是， 哎，一相亲嘛，这导致工作就是我得多干。 对对，辛苦哥哥。 别的，我 这 没这么说的啊。 哎，得嘞。 去。 去了。哎，我去了。 你去 吗？哎，这相亲成功啊，我肯定得请您吃饭。那去吃饭啊，吃饭。 嗯，好，不耽误吃饭。 哎，不耽误。行， 饭是一定要吃 哦， 一码归一码。昨天我替你忙活了半天，对吧？ 是， 这个你今儿得帮我找补回来，对吧？我呢，这个有好多工作啊，一会儿你把这个柜台都收拾收拾，该把这个扫扫，这都扫扫啊，就这么着了啊。那个行了，你干着啊，我先走了。 不是，那我待会儿还相亲去呢，你啥时候回来呀？ 那可没谱，拜拜。 那么看到这儿，您可能以为那所谓的坏招是差不多了，哎，可是仅仅只是耽误相亲时间，估计还不足以表达咱们这位大宋好同事的怨念，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哎呀，怎么还没来呀？我这是替着我们家小翠儿瞧瞧这个小伙子什么样，把关。哎呀 您好。 哎， 再见。再见。 有病。 再见。对呀，人家介绍相亲是小姑娘，怎么改了老太婆了呢？这不应该的。等会儿，我得问问。哎，您好啊。 您好。 您是？ 哎，我是 相亲来的。 啊， 大妈。 你是？ 我也相亲来的，大妈。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我叫小四儿啊。啊， 你要找小四吗？ 啊，不对，他就 叫是小四啊。 嗯， 哟，小四，我看那小伙子叫石头，那还不是一个人。 哎，您是不是这个啊？我知道了，您是不是这个您家的这甭管是谁跟石头相亲的呀？ 哟，你知道？ 我知道， 你是石头的？ 我是石头的同事啊。 哦， 我跟他一块儿的，我这不是一块儿干活的。 哦， 我可跟您说呀，石头这小伙子可好啊， 是吧？ 哎呦，这小伙子长得 照片我看了已经， 哎，长他 不错， 他长得就好， 他长他的大个儿，他这就是他哪儿都好，他就是那个他这那腿脚不太好。 哟， 腿脚不太好。当然 这照不出来。 不是，是那是照不，他的腿脚不是，他也不是腿脚不好，他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你知道吧？这也不显，也不显，走道儿这 还不显呢， 顶多有点点脚，啊。 这不好看呢，这个。 没什么大毛病，没什么大毛病啊。那个你长得好啊，关键是长得好啊，长得好就是关键，就眼下没什么。 眼下没什么 啊，就是 那咋没鼻子呀？ 哎，不是，那个老太太，她眼下，我说她眼下没什么，就是眼下她还没有什么家业，哈哈哈。 哦，没挣下什么呢。 长得算一般吧，长得算一般吧。 哎，说小伙子 事业好， 挺优秀啊。 事业好，工作好。 那就也不错呀。 哎， 不错。 一个月货家伙可不好，可不少挣。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四五两。 什么？也四才四五两？说的不是这么。 不是，一个月挣四五十两呢。 哦，那也还可以了。 哎、一个月呀、啊，挣这个四五十两啊。这个四五十两银，他挣的是不少，但是他就有一点不好，这人呐就平时爱玩，玩也不是玩点别的，基本 上玩什么呀？玩什么呀？你说清楚。 也就玩点牌， 不是那个赌博吧？ 不是，玩牌嘛，怎么能是 赌博呢？哎呦，那可不能干那事啊！ 对，就是玩点牌，别的没事。 这照你这么一说，这孩子可够不靠谱的。 哎，靠谱。 长得就够呛啊，我们的孩子就挑。 哎，他这个你们家孩子挑啊？你们孩子挑什么呀？ 挑人长相啊？ 挑颜值啊？ 要颜值啊？ 哎，这事儿闹的，您看啊，他虽然是又白又胖的，是不好看。您看我呀，我是又黑又瘦又有型啊。 哎呦，你这太有点又黑又瘦。你这说的云山雾罩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到底 他什么样，他这个哎，这么着得了。他老太太，我这个人就有一个优点，我画画画得好。 哦， 我给您画一张画像，你们就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了吗？ 哦，画画，那我坐哪儿？ 那你，我又不画你。 哦，不画 我， 我 画那石头，你知道吧？你别着急啊，那个老板，给拿点笔，拿点墨。拿点纸，快！ 干嘛呀？怎么这不是相亲吗？ 画像吗？ 哦，行，我们这儿也没有好的，你就在这纸上画吧。 行， 记账的纸啊。 行，来吧， 有点阴。 哎，你就走。哎， 画 好了。 哎，你得画风景画啊，小伙子！ 什么画风景画、啊？ 这什么呀？这是 人的画像， 这不看着大树似的、 啊？大树是这样吗？ 我看这不大树脸在哪儿呢？这人 这不是脸吗？ 哦， 我这个， 哎呦，我 这老太太，你要干嘛呀？看这个， 我心脏病要犯了，真是人吗？这姑娘，我们可不能嫁给她。这什么呀？这长得这是？ 知道。 哎，老板， 知道， 咱们该相亲去了。 走， 就这家。 你干嘛还拉着我一块儿来？ 不是，您帮我出个主意。 我帮你照着。 您在旁边，我踏实。 我也是过来人，你还是自己聊啊。 好嘞，没问题。 我就得帮忙给你看。 您别待远了， 我不待远 了。您在我视线范围内就 行。行，哎，来， 哎， 这个，您是 你，你就是大树。 什么大叔？ 我是大叔干嘛呀？什么意思？ 这位怎么这么说话？ 不是您是干嘛的？ 我别动！我 您是相亲的？ 我别动！我瞧， 不让动。 这儿少点痣，哎，这嘴再小一点，眼睛大一点。对，就是你，你就是那大叔，没错的。 等，不行， 我甭想你。 什么？等会儿， 我告诉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拜拜。 哦，你这模样也不天鹅呀。你的我们家石头就跟你相亲啊？ 你这孩子啊！ 你是干嘛的？ 我给我侄女，是侄女吗？ 姑 的， 反正你是 我带侄女瞧瞧相亲对象。 不是你相亲啊？ 您是姑姑呀？ 那您冲我来干嘛？我也不是相亲的呀。 怎么不是啊？这像话的那不是你吗？你瞅瞅， 哎，还挺像。你看 像话的是挺像我的。 你拿那照片跟你这人一样吗？ 是挺像。 姑姑，您看那照片。是不是跟我似的？我是相亲的呀。 照片和你，哎， 等会儿。 哎，你俩对上了。 我吕吕啊， 我是相亲的人。 我吕吕啊，我吕吕啊， 这是我们老板。 你呀，手里有张相片儿。 对对。 你看那相片儿，像不像这小伙子？对不对？你现在手里啊，还有一张画像。 对。 这张画像啊挺像我。这画像谁给你的？ 这画像哪来的？ 暗恋我吧，是不是？ 我有病。 老板 那是谁画的呀？ 哎，就是这个小伙子。 哎，坏了 大高个。 跑这儿干嘛来了？ 那个 给人家画我画像，然后说什么？他说这像是谁呀？ 石头啊，说相亲的。我们 你这不败坏人家石头吗？ 不是那 跟人家本家的姑姑说那石头长我这模样，那还有人不是？那好看，那能找着大姑娘当媳妇吗？那顶多找这模样的当媳妇了。 哎，你就别想找我， 我 可不一定答应。 不是丑化您，我这就是有我这绘画的灵感。 别灵感，别灵感，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你说， 他这不就是？ 你说 他，我不就不想让他相亲吗？我也让他相亲不成吗？ 哎，你这哎，我告诉你，你就照我画成这模样，然后呢，拿这画像给他看，一给他看了，就哎，你那意思是不是就照着我画，人家就准看不上了 啊？ 是， 哎， 还挺有道理。 这没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道理？这什么？这什么？ 老板，别生气， 哎， 别生气 。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你别站着，别跑。 哎， 我太缺德了，你 怎么？ 我扣你勾欠， 快跑啊！ 开除了你，我让你不好，我让你再败坏我。 要跑出去，不行，我得看看去，这别出事儿了，这个。 对，这孩子有情有义，不错，还可以给姑娘。这老板我再瞅瞅，哎，其实给我也行，先留着这块。 职场果然凶险呐，全年无休不说，买一送一，不过还好啊，这种拙劣的手段总算没有给相关各方带来什么真正不良影响，反而是为周围看戏的人，像你我这样的吧，平添了一份热闹。所以说新的一年，无论您是身处职场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啊，咱们都要一如既往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正是相亲无奈变错人，老板同事齐上阵，喧嚣过后归平静，是来年还要更认真。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